番外二，沈鱼。 我一直觉得你的名字很好听，鱼字，怀紧握鱼，很有气节。 沈鱼沉默良久，即使是在网络上交谈，嘴角还是习惯性的弯出社交性的笑意，回复与他聊天的女人。 其实是录户口时工作人员打错了。 他原本该叫沈鱼，家中原意给他起个好养活的寓意，他爹大手一挥说叫他鱼目疙瘩的鱼。 这样啊，可能因为我当年喜欢你吧，也无关叫什么名字。 沈鱼指尖悬空半晌，轻轻打下。 你那时为什么会喜欢我？喜欢那么渺小卑微的我。 有次体育课我中暑了，差点晕倒，你冲过来扶我，还挺绅士，揽着我时手都没展开，很加分。 我记得那回我没扶住你，还是让你摔倒了。 女人是个活泼外向的性格，以文字大笑着。 但是你很会照顾人啊，摔的时候抢着垫在我身下，我倒没怎么摔疼，就是心里很受打击，哼哧哼哧的减了一个学期肥呢。 是我那时体质太弱的缘故，你很健康，不用减肥的。 班级里那个姓李的小霸王是第二个冲过来的，实不相瞒，我最早有好感的就是他了，结果他把我扯开，把你从地上拎了起来，我瞬间就转粉你了。 沈鱼淡笑。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之前还以为你跟那个姓李的是一对，所以有段时间跟你保持过距离。高中毕业后他跟我解释清楚是误会，但我再联系你的时候你却不理我了，我还失落了好一阵呢。 不是故意不理你。 沈鱼又沉默了许久，在门外的叫骂声中自暴自弃地打字。 是我那时很自卑又懦弱，不敢亲口跟你解释误会，一直撒谎欺骗别人的感情。我都很瞧不上这样的自己，家庭不好，性格又糟糕，觉得自己不配被你喜欢，也不敢跟你说，其实我也喜欢你。 竟然就这么说出来了，亏着这些激进的声音给他助威，沈鱼黑色幽默地想着。门外打电话将他叫回来时，骗他说要病死了的男人中气十足地吼着，所有的文化都用在了半小时不重样的谩骂上。 你这个不孝的小畜生，我供你吃供你穿，现在翅膀硬了就不认你老子了啊。 脊背佝偻的女人轻轻叩门，早年间饱经拳脚的破门吱吱呀呀地裂出一条缝。女人夹在门缝里凄凄爱爱地劝： 小鱼啊，你别气你爹了，你爹现在身体又不好又要强，你出来跟他道个歉，服个软。 沈鱼不卑不亢地打断母亲的话：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 他可是你爹呀。 道歉是应该的，无理由的。可是看着衣装周正与脏乱的小屋格格不入的儿子，这些说过千百遍的词却被问住了。 我是你爹。 如果不是沈父瘫痪在床，这句话怕是已经打在了他的脸上。 儿子听老子的话天经地义，我就你这么一个孬种儿子，你这辈子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给老子当牛做马的。 你只有我一个儿子，并不是出于只给我一个人父爱，而是因为你在我妈怀我的时候把她打到早产。 沈瑜在暴力下被提前领到了这个世界上，自出生起就比别人要更努力地活着。当爹的看不上这么个弱鸡儿子，沈母伤了身体再不能生育，只能一边嫌弃一边给口饭吃的养着。 那我也养你了，我生你养你成罪过了，我为你的人生少操心了啊！老天爷不开眼，把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偷生到我家，之前让你好好把握的那个有钱的男友啊，市中心多少楼盘都是他家的，找这么个大款天天躺在家里数钱，我也能借上你的力呀。你倒好，就这么跟人家分了。 沈父不劳而获的美梦破灭，越说越愤愤然，气得直咳，又恶毒地贬损道： 要我看呐，是人家玩腻你不要你了，不成事的东西，也难怪人家跟你分手。要我说呀，再多跟人联系联系，这有钱人不都爱在外边扯彩旗吗？啊，万一人家念旧情了，还能认你当个小的，东点钱来。治不好我这身病，也能找几个年轻的护士伺候我。你这死妈又蠢又懒，老子疼得身上都生疮了。 恶心的话听多了就不会反胃了。沈瑜感觉恶心，但不会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沈母逆来顺受地缩了缩脖子，混淆的是非观对于丈夫这些不着边际的妄想产生错误的认同，如同一个从犯般眼神希冀地看向自己的儿子，期待他也能认同自己的丈夫，听从家里的安排，伏庇家中，走上人生巅峰。 我确实是回来给你送钱的。 沈父语气一转，惊喜地扬声： 多少钱呢？ 多少钱你来听，冥币的面额都很大的，随便听。 沈瑜讽刺地笑笑： 你不是说你要死了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给你烧纸钱的。 中年男人疯了似的咒骂起来，来自生身父亲的诅咒威胁，沈瑜已经听过太多，何况对方现在已经威胁不到他什么了。陈旧的房子多年不曾有所改变，沈瑜无视掉那些嗡嗡的噪声，撬开房间那一块活动的地砖，将压在砖下的一封被层层包裹的粉色信纸取了出来，承载着他青春最美好回忆的情书。他爹曾无意中撞见过他的心事，逼他跟同性交往，将其撕得粉碎，又被他一片不落地粘合完整。他此次回来其实是特意取这个的。 你这个畜生东西，供你读书你都读到狗肚子里了，敢这么跟你爹说话。 他不是畜生，但他投错胎被一个畜生生下来，这不是他的错。沈瑜将情书揣进口袋，曾经他因为拿色素片泡水弄脏了同桌价格高昂的羊绒毛衣，天塌一般慌慌愧疚了许久。多年的勤工俭学有了成绩，如今他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下商场展柜里光鲜亮丽的毛呢大衣。苦难懦弱都成为了过去式。沈瑜站在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散发着垃圾味道的父亲，男人脸色涨红，鼓着眼睛瞪着他，如曾经每一次教训他时那么咄咄逼人。可对方再也不能跳起来将他撵进尘埃里了。 你们确实养育过我，所以我也会尽我应尽的义务，固定打给你们养老钱。 你还是少动怒，保重身体，别生病。我是不会帮出医药费的。是你教我生病嚼两片姜就能治好的。 沈瑜最后打量了一遍狭小的屋子， 这个家我以后不会回来了。 他将灰扑扑的房子远远地甩在身后，甩到再也看不到的地方。手机消息提示音轻快地响起。 自卑什么？你那么好，悄咪咪地承认，上学那会儿，我最早也觉得你挺没存在感的，然后吧，越品越喜欢，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喽。嗯， 吴悠悠戳了戳你。 男朋友，怎么又不理人？ 那日和李宇征见面，重整心绪过后，沉寂在心中的阴影得到了彻底的清扫。他没有原谅欺凌者们的过失，但不再固步于曾经的阴影。旧日时光中唯一的美好，在整理中被怀念。等沈瑜从冲动中冷静下来时，已经加上了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断掉的线重新系起，聊了一日又一日。时间有治愈和成长的力量，它从一棵飘摇的小草长成脊背挺拔的模样，以最好的样子走向他的人生。 我没不理你，我刚刚在找东西。 晨晨，我们不买这个，我回家给你做好吗？ 沈瑜闻声抬头看去，路边一个卖凉拌水果的小摊位前，两名男子以收购的架势对着摊位指指点点。天气转凉，一方将另一方的手牵着捂进自己的口袋里，感受到身边有人走过，对方侧目，有过交集的二人目光有一瞬的相触，彼此皆神情淡然。对方不做停顿的又将视线全然转向身边的人，温声说着什么，双方和平地错身而过，各自回应着在意的人。 找什么？ 沈瑜迎着阳光将情书的照片发送了过去。 你竟然还留着这个？ 一直放在老房子里，不过上面的字我倒着都可以背下来。 这封情书可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 凭此物品可以兑换跟我的结婚证一本。 他叫沈瑜，怀锦握鱼的鱼，曾经可期，如今未来可期。